交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梁山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 定， 疯狂鉴 定，疯狂鉴 定，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 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鉴定。我们今天疯狂鉴定有幸采访到了他创 COK 的创始人郑景彤。郑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他创 COK 的创始人郑景彤。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创 COK 具体在做哪些事情，你们服务的人群是怎样的人群 呢？我们现在服务的人群呢主要分两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呢就是想要创业的女性啊，第二个人群就是我们正在创业的女性。那么想要创业的女性呢，就可能会在25岁或者说到35岁，那正在创业女性就是35岁到45岁，这些都不等。所以概括一句话说，其实中国的女性都是我们的服务人群。 那你们这个平台具体有哪些内容的产出，或者是有哪些服务，具体哪些服务项目？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哎，那你们做女性的孵化项目，那么你们都主要做哪些服务呢？其实我们重在的是去做服务。那这服务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我们的线上线下比较专业的极致的服务体验活动。线上的活动有非常多，包括了投资人的咨询，包括了一些优秀的创业者去分享，可能融到 C 轮 D 轮甚至走了很多轮的这种有经验的一些创始人来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去做一些有经验的去分享。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内容，就是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线下的活动呢，就是包括了一些路演啊，包括了我们的跟创始人的一些采访啊，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内容里面的比较有亮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游学，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两次游学活动，所以只要是我们社群的成员，我们都会为他提供 一些比较有互联网创新精神的新生代的代表的这种互联网公司，给他们去做一些分享，我们会带他们进入这些互联网的公司去参观他们的企业文化，有一位这样的高管来去给他们去介绍，让他们去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和不同的创新的互联网精神公司的一些不同的东西。还要提到的是，我们这边的直播课是属于线上的一个非常的拳头产品，因为我们直播课从6月份开播到现在应该有60多期了，因为每周都有2期，然后60多期我们也是跟这个无忧见地一样去采访很多女性创始人，那我们可能性别上可能是女性，那我们更偏的是说这些女性她们最擅长的她们最有料的和最有干货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比如说观点，比如说技能，比如说知识，比如说某一方面的生活经验，比如说她在某个创业领域非常强的这种技能知识，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分享出来是有价值的传递，那我们在这种通过有价值的传递去给到更多的女性，让她们去学习去收获，同样她们也是一波很有影响力的知识类型的人物然后把她们包装的和打造的更有价值化的传递出去所以这是我们直播课探讨直播课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年2017年其实也在做一些改版，这样我们就改版偏个人化多一些，所以分了两个类，一个是专业化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泛娱乐化，所以这样的话让他个人去展示，然后旁边有一些人引导，因为通过一些直播的正常的技巧和直播的一些流程当中的技巧，去让他在里面得到更好的展示， 一个吸引那些人群来去收听的这样一个路径。 对其实就是偏直播课，所以我们叫他创直播课因为前几天包括他创直播课改版之后就是在17年改版之后发现有很多人对我们这里还挺感兴趣的包括第一次我们跟麦麦合作然后直播的人数同时在线达到了26000然后都是一些非常精准的这种人群， 职场的女性 职场人群包括男性也有然后他们找到我们去给到我们输出一些项目然后提出了他们一些职场的问题，包括想要创业的问题，包括找投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向，其实大家都在去做一个自己的知识梳理，在创业当中去做自己的这个技能方面的一个总结学习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是能够给到大家有价值的传递的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变成做的更有价值输出化的内容平台就是在他创直播课这一块所以未来的话我也曾想过，就是在他创直播课是不是可以单独拉出来融资就是这个项目。 你们从最开始项目从0到1的这样过程当中，种子用户或者是这些第一批的创业者是怎么找到你们，或者是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产生合作 零到一就是我一个一个的跑的，因为那个时候从南标出来然后做这个创业项目，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人物呢我说那我就免费帮别人服务去做采访，我从2014年底和2015年的时候就自己帮一些女性去做采访，然后去链接一些活动让更多的女性有收获然后我发现我每次跟这些创业女性聊完之后我自己就特别感动，就超级打鸡血的那种状态，然后后来我觉得是不是要做一个让更多人打鸡血的平台，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 open 的时代，不一定就是说男性的励志故事让我们收获，我觉得女性她更多的是说她在追求独立，追求自我，追求创新和追求更好的事业的这种心态和她的内心已经开放出来了，所以我就想着是不是说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去引导大家去帮助大家去链接大家，然后形成一个大集体大社群去完成这些女性的 心理的梦想和心理的目标，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从零到一的过程当中，我就自己一个人亲自一个一个的去跑啊，我就在微信上也通过朋友链接，我做一个人采访之后免费嘛， 嗯， 然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做了大概接近60多个，这62期了，就是都是女性，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有内容性、有看点性，然后也比较有故事的女性创业创始人，当然也有包含了投资人，就是各个领域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这些人。所以当时做完之后，他们跟我聊完天之后，就觉得哎，觉得景彤这个人觉得还挺实在的，也挺踏实，办事也还挺靠谱的，哎，就自吹啊， 明白。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哎，还挺好的，然后大家就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就是培养了很好的关系圈子，在这方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也慢慢的遇到了一些贵人，所以就是当你在做事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看着你，就慢慢的就觉得哎，你很棒，就觉得哎，这个平台很棒，确实是在为大家做事。后来又发现直播课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阵地， 就有粘性，大家都有 对对。之后呢，我就发现要不停的调整内容，调整方向，因为社会在变，还有很多我们的需求在变，所以随着你看去年的一个直播环境，就是从一开始直播平台出来的时候，大家不论说直播什么都有很大的流量，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你去播一个什么内容，大家已经不再看稀奇了，而是说你要根据受众的方向去调整，因为现在可能到了一个比较偏内容型的，因为大家时间太宝贵了，哪怕我看直播，我现在也希望有更好的内容输出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给到更多的直播平台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在内容上面的调整还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的。那在这样的话，就从零到一走到现在，其实是通过最开始是通过直播去链接更多人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觉得，哎，他创一请到他创，哎，他创直播做得很好。 明白，就像做视频、做音频，他们可能都有前期的一些策划、选题，包括后续的可能剪辑、包装。那直播可能不需要后续的剪辑，那前期的其实比较更看重的就是与嘉宾的之前的沟通，包括选项目，包括在与项目之前的选择比较优秀的话题，包括您说了挖掘他们身上的一些亮点、核心的一个点去突破。 对， 那前期的这些准备你们花费了多长时间，然后都是怎样的一个周期呢？ 前期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嘛，一个人呢，我就觉得先自己在微信上约别人，然后他们就很愿意答应，因为那个时候女性创业还不是像现在一样这么 井喷的状态，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一个开始期，所以在约他之后就很快的去答应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去聊天，然后一聊就是聊半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所以通过一个下午聊天，因为女性其实她们是非常感性的，就是一聊聊到大家的共鸣之处， 很愿意去倾诉， 对 那种， 因为在创业当中其实大家都很不是说很苦，就是有很多共鸣点，经历的事情，然后我也愿意去倾听，去帮他们把这些东西sell出来，能不能帮他们做一个品牌化的这种东西出来，所以我也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因为让我勾起了自己曾经在大学时候的创业经历，但是他们现在可能比我在大学时候做的可能更大，或者说规模更具规模性，然后我呢就很有共鸣性，就觉得还是得多多帮助他们一些，然后在这个事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认可呀，然后占据了一个比较好的风口，刚好2016年的时候直播风口起来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南风1到2级，微风。今日尾号限行是2和7，明日限行3和8，提醒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座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魅力三月汇聚女神节，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3月8日青春专场，鲜花满厅，届时多款车系真情放假，带上你的女神莅临沃德龙鼎展厅，感受不一样的女神节。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城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最开始做这样事情的一个初衷是怎样？ 其实后来我采访了很多女性哈，不光是说这些创业女性，我就发现哪怕是一个运营自媒体账号的女性，她们都有想创业的梦想，都有想走出来的这个想法。就像我昨天又聊到一个女性一样，她说，哎呀，我真的想跟你们一样，也想创立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就只能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事儿啊，但是我非常羡慕你们能够做自己这个擅长又喜欢的事情。我说，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去发现你自己的擅长的点，只是说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圈子去引导你，慢慢去走向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啊。所以当你发现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发现你的成长速度，或者说你的自己的擅长被挖掘的时候，你立马就能够去做一个事情，只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自己那个潜力在哪里。 是， 所以后来呢，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通过采访通过我去慢慢接触一些女性，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让更多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创业项目。所以只要有女性哈，只要中国千千万万女性她们想创业，我想你们第一个印象当中要想到的平台或想到的圈子，那就是我们踏创的社群。 那您之前自己是一个媒体人吗？ 我之前在蓝色光标待了几年， 嗯， 然后在最早是在宁思，也是中国公关双 top 的一个公司， 嗯， 所以他们公司都很创新，就具有那个时候微营销新媒体刚出来，就双微、微博、微信哈，还有微电影3微刚出来的时候，我呢就在这个他们的新媒体战略部门去做一些内容的输出和内容的一些资料的查询，包括国外的案例都会做一些研究，比较好的，这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向。然后呢，在这个方向当中呢，然后做了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公关的 case 啊，然后从各个 case 当中去做一些品牌的树立、品牌的策略、品牌的规划，包括品牌的创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啊，比如说像以前红牛跟 陈坤行走的力量合作，然后那个是2012年做最早的，然后包括我们做的北京汽车、北京绅宝啊，包括我们做的恭王府，当时跟米晨合作做的一些福气包，就是恭王府发售那个福气包的产品，电商产品，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还做了一系列的地产项目，比如万达呀，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自己也亲自去盯的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的人生，对我走向创业这条路收获特别大。为什么呢？它让我意识到一个品牌的最重要的几大因素。第一可能就是在品牌创建初期，就是有一个好的名字、好的定位特别重要，所以让大家一听到你这个名字是做什么的，那就很重要。包括他创一听到女性创业者，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平台有很多女性创业者，那这个平台还能帮助女性创业者创业，所以就是这样，就是看到名字就想到我们做的事情了。然后这一路走过来，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做的一些大品牌和公关的经历， 是 让我在内容上，让我在品牌的这个思考上做了很深入的一些研究。 你们自己的团队是怎样的一个配置？ 我们团队现在不到10个人，然后主要分一个是我们的活动，就是线上线下管活动这一块的就是属于我们的策划。另外一个部门是专门是做直播的，专门来负责直播课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销售商务这一块，所以这三块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团队的架构。 都是您自己去投的吗？后续有没有找过投资机构？ 这又想到我找投资的那段经历哈，就是挺苦的。其实找投资这个事儿吧，其实每个创业者都会经历。我之前自己就是6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那个几个月是我自己在投入，就是包括找一两个员工啊，自己一起干啊，然后跟自己一起一场一场做直播。然后后来在10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家投资方，然后这家投资方还比较就是比较看好，也比较看好我这个人吧，然后就觉得这个姑娘还挺执着的，挺有韧劲儿的，想做的事情也挺好的，挺受益大众的。然后基于很多，比如说我也是一个比较踏实落地的，然后觉得这个他做这个项目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就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所以那在这块的话，我们第一个领投的投资方创客总部李建军总，然后投了我们，所以还是特别特别感谢他，就是对我们对我的信任。包括后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链接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项目去导向他们。所以就是在创业找投资这一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有故事的，因为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投资人去描述我的项目，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不管， 是 很有干劲儿那种感觉就没有什么技巧就觉得很然后也碰了不少壁，就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能做成吗？就很多人就打问号，就看不明白，也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楚你在做什么， 是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抱着质疑其实自己也受伤过然后特别是一开始见到李建军总的时候，这个我就开始就是泪流满面对对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扛起来，对，要有勇气，不管别人怎么打击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行或怎么样，你只要自己认定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做起来，目标坚定，志向远大就 OK 了，你就去做吧。 有没有想过去找一些合伙人？ 我觉得一说到合伙人，我觉得这是个大坑， 因为他们说就比找对象还要难嘛对， 我就觉得这个合伙人简直就是个坑不是说，因为我也找过合伙人，我觉得这个合伙人这个事情就是缘分，很多时候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能链接到一个合伙人的，而是你要去锁定目标 如果说你没有目标，不知道要找个什么样的合伙人，进来一个人想当你合伙人，你说好好可以可以，那是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刚开始我心比较着急，就是很多人找到我就觉得这个项目不错，都想当我们合伙人，然后我就说好，那就可以试一下哈。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规划说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合伙人。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大家就对我来说走了弯路，就大家一定要思考，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合伙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补性。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自己吃了很多亏，包括前面的一些不合适的人带动了让项目就是跑得比较慢。 嗯 啊，然后我自己每天都干着急。嗯，所以在这块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想好，那我宁愿不找合伙人，但是也要找一个不要内耗的合伙人。 嗯 啊，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不需要内耗，就是我安排下去的事情，对，大家去执行，直接去跑，直接去做，赶紧去执行。对啊，就不要在这方面去累耗了，因为时间太宝贵了，对创业者来说。然后关于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话题，我觉得比如说你是一个偏技术型人才，你就要去找一个资源链接型，或找一个强社交，或者说有强的这种关系能力的人。对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善于做关系或做链接或做强社交这些人，那么你就要去找一个你核心的项目的你需要哪项目，需要哪些内容方，需要哪些架构，哪些点， 顶层设计这样一个 人。所以一定要设计，如果你不设计，不擅长的人放进来，真的会事半功倍，就是会让项目跑得很慢。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但是我也会感谢就是这些经历。 那在2017年的时候，在内容方面有哪些规划？ 2017年我们会有重要做分两个方向，一块是做我们人群基数，做我们的这个社群的会员基数，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啊，所以我们会不停的去做一些PR 和公关的活动来去链接啊。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在PR 上我们会做一些大的事件营销，会绑定一些大的品牌去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要去全国去找到一些更好的项目，都会从这个 PR 的口去入手啊，然后接下来的几个重点的项目的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社群，希望就大家从我们社群当中去获取我们主要的活动。我们的活动还是比较专业的，就是线上线下都是偏专业型的内容。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去培养他们的创业技能啊，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小白，就是包括我开始创业也是小白，走了比较弯路，比较多弯路，很多人是可以避免走弯路的，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创业辅导去帮助这些创业小白的。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